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平昌冬奥男子花滑冠军羽生结弦现在是日本的超人气偶像，偶像的精神价值和经济价值都十分的巨大，尤其是当下日本社会流行已久的低欲望的生活方式，佛系青年、宅男宅女等等，那么羽生的阳光正能量是否可以对这类价值观形成冲击呢？节目中我们将连线相关专家了解有关的情况，然后呢，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俄罗斯刚刚度过了一年一度丰富多彩的蟹肉节，那么什么是蟹肉节呢？有什么样的精彩活动伴随其中？节目里我们一块儿来了解。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刚刚落幕的平昌冬奥会上，谁是人气最旺的选手呢？连续两届蝉联冬奥会男子花样滑冰冠军的日本选手羽生结弦当仁不让成为人气王。比赛时的优美身姿，赛后对教练深深的一鞠躬以及谦逊的言语，都令羽生结弦呢，无论是战绩还是人品，成为了日本青年的典范人物。据日本媒体报道，2020年东京奥运会有意邀请羽生担任形象宣传大使，期待他呢能够进一步提升东京奥运的人气。不过遗憾的是呢，东京奥运会上并没有花滑这个项目。在结束了平昌的冬奥之后呢，羽生的人气也达到了历史的高点。不过对于未来呢，他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表示。他说自己4年之后是不是参加北京冬奥会，目前还没有决定下来。但是他对于继续职业生涯持积极态度。同时还表示呢，下一步重心将放在右脚踝的治疗上。羽生结弦在日本人气有多高？通过下面的报道，我想您就可以了解到了。好，我们一起来关注。 羽生结弦同冬奥会日本代表团其他选手一起抵达了东京成田国际机场，并举行了记者见面会。机场内有近千名花样滑冰爱好者从日本全国各地赶来，只为一睹冠军风采。去年11月，羽生结弦在训练中意外受伤，平昌冬奥会是他伤后复出后的首秀。在17号的男子单人滑决赛中，羽生结弦充分展现了他轻盈飘逸的身姿和富有感染力的表演才能，以完美的表现带伤完成了比赛，借索契冬奥会后再度摘得金牌。今年刚刚23岁的羽生也成为66年来蝉联这一项目奥运冠军的第一人。 これからまたいろんなことに挑戦して、そして皆さんが幸せになれるような、笑顔になれるような、そういった演技をずっとしていき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本日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羽生结弦的出色表现不仅在日本国内进一步带动了全民滑冰热，也让他本人的商业价值急剧上涨。夺冠后，羽生结弦立即收到上亿日元的广告邀约，成为了目前日本广告代言价格最高的运动员。除此以外，本届冬奥会期间，为了一睹他的风采，富含观赛的日本观众达到了上届索契冬奥会的4倍。日本各大旅游公司的富含游路线全部爆满，羽生结弦夺金纪念邮票在19号发售之后的一天内，蜂拥而来的花滑爱好者就挤爆了日本邮局的销售网站。原价约合人民币83元一套的邮票，在二手交易网站上已经被炒到了1张300多元。羽生结弦比赛中曾经使用的配乐精选集，甚至连他常用的纸巾盒、口罩等商品，也都成为了日本民众的抢购对象。 ずっと見に行きたくて見に行けてなかったんで、もう2連覇したんで、もう絶対見に行きたいと思う。 2014年索契冬奥会夺冠后，羽生结弦的故乡日本仙台市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游行，大约880米长的街道上聚集了9万多名民众，到场人数占到当地总人口的近一成。据了解，目前仙台市正在为他筹划新一轮的大型庆祝活动，预计这次的规模将远超四年前。 偶像的力量既有经济价值，更有精神力量。羽生结弦身上的不断挑战自我、冲击更高的目标，这样一种阳光和正能量的形象呢，也深深感染着当代的日本年轻人。一直以来所流行的低欲望的社会、追求四平八稳、佛系青年等等这类的价值观，会不会因为羽生的出现而有所改观呢？就这个话题，我们采访了在日本东京的法政大学教授赵宏伟先生，来听听他的看法。 羽生结弦他在平昌奥运会得了金牌，实际他以前又在索契奥运会得了金牌哈。那么在日本本来就是超偶像，现在更是超超偶像了。他一次巨大的受伤之后，他再上场的时候他害怕，你说他那个跳的时候完全用腿哈，所以说他胜利了之后，他说他感谢他的右腿，他抚摸他的右腿啊，就是这种这精神力量，不仅仅是他的技术哈，这种精神力量啊，那么年轻的孩子真是了不得，所以在日本现在超超人气，特别是对日本的年轻人的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厉害的。 那我们都知道，过去这些年哈，佛系青年呐，或者是低欲望的社会呀哈，随遇而安呐等等，可能这种人生的态度呢是非常的流行啊，那么他对于现在这种日本社会年轻一代的奋斗心理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有没有一些提振的作用呢？ 您说的对啊，这个提振作用是很大的，特别是他特别的阳光啊。您在日本社会上很少看到那么特别阳光的人了，现在都有这个感觉哈。就是日本的年轻人也像你说的那样，我是大学教书的，总每年都每天都教这些年轻人18、19、20哈。有时候我开玩笑，实际也不是开玩笑，我说你们日本就那些怪里怪气的文化，就包括我那儿子也是，那学大学读书也打不起精神头来，这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次这种一种巨大的刺激吧哈，大家觉得呀，你看我们一种追求的什么也不做好像最轻松这样一种感觉，实际上换过来说呢，那么没有甜酸苦辣，当然没有甜嘛，没有欢乐，没有愉快，没有阳光嘛，结果弄得自己越来越垂头丧气哈。然后比如像我们当老师的就简单一句，哎呀，那你们也不能就不努力了吧啊，或者你们也得打起精神头来了吧。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老师当然我们想打起精神头来啊啊，这样的绘画也是经常有的哈。实际日本拼命申请报一奥运会也有这样一个目的，要提振这个名气吧哈，提振正能量吧哈，所以说他们现在倒也是很努力的啊，不仅仅是体育界哈。 在本届平昌冬奥会上，日本获得了4枚金牌，奖牌总数13枚，创下了参加冬奥以来的历史最好纪录。成绩的背后也是日本体育不断进行转型改革努力的结果。而羽生结弦本人呢，也是体制改革的一个受益者，他本人就是全日空公司的职员，全日空公司支持他成就了冠军梦。 他这些选手吧，虽然说是国家运动员哈，他们也国家队里集训嘛哈，但是他们平时都是所属于各个公司啊。羽生结弦他是属于全日空的，他也到公司去正常去上班，做一点正常的工作。实际这样这个好处非常好，一个是你想想，他对那个公司的职员，对那年轻人这个提振是相当大的。公司他做一点工作的话，那对他的成长是非常好，就是说他接触社会做一点工作就可以在社会得到锻炼，那对他们这个成长，对他们这个阳光是非常好的。我觉得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今年一月，一本揭秘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团队入主白宫内幕的书《怒与火》走红美国。 上市两周销量已经超过了170万册。其实眼下呢，美国出版业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处于一个低谷时期，有这样的销量呢已经是让人非常的瞠目结舌了。不过也有很多人对这本书的热销呢持一些负面态度，认为它不够正能量。而美国兰登企鹅书屋在今年的2月25号宣布，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自传《蜕变》Becoming 将于今年的11月13号上市，这将是一本正能量满满的新书。米歇尔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呢，撰写《蜕变》是一个深刻的个人体验。他写道，他谈了自己的出身，讲述了一个来自芝加哥南部的小女孩是如何开口说自己的话，发出自己的声音。他希望自己的人生阅历能鼓励他的读者，使他们可以找到勇气，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他已经是迫不及待想和读者分享他的故事了。外界呢也是非常看好米歇尔这本书的销量。好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事件。 米歇尔奥巴马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将于11月发布自传。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为了赢得米歇尔自传出版权，企鹅兰登书屋砸下超过6000万美元重金。美国现任总统出书几乎是他们退休生活必做的事情之一。前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在离任后因回忆录《我的生活》收益1500万美元。奥巴马的前任总统小布什从自传《抉择时刻》中获得1000万美元。据美联社报道，奥巴马夫妇已经和企鹅兰登书屋签署一系列出版计划，总价值超过3亿美元。事实上，奥巴马本人就堪称出书大户。他多年前写的自传《奥巴马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和阐述其政治理念的无畏的希望》均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者更是创下133周连续上榜的惊人纪录。此前米歇尔很少透露作为第一夫人时的生活细节，仅仅在2012年出版过一本有关美食和园艺的书，因此市场对这本自传充满期待。 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呢，米歇尔的新书 Becoming 将会非常的畅销，因为通常来看呢，第一夫人在卸任之后的自传都卖得非常的好，比如劳拉布什的新语以及希拉里克林顿的亲历历史都是畅销书。兰登书屋也是做好了计划，蜕变将会翻成24种语言，分别在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南非发行实体书和电子版。其实外界呢对米歇尔的成长经历都是有所知的，但是米歇尔本人呢并没有细细的讲述过自己的成长故事，因此这本回忆录呢也被认为是特别的受期待。除了米歇尔的自传之外呢，企鹅兰登书屋很快还将出版奥巴马的自传。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今天是周五，又到了我们的双城之声跟大家见面的时间了。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的中文广播你好俄罗斯节目呢，将为您介绍俄罗斯的传统节日蟹肉节。蟹肉节，蟹蟹好吃的肉，又称送冬节、烤薄饼粥，它是一个俄罗斯早已流传的传统节日。蟹肉节源自于东正教，在东正教为期40天的大斋期里，人们是不能够吃肉和娱乐的，所以呢，在斋期开始前的一个星期，大家要纵情欢乐，家家户户赶紧抓紧时间吃荤的，来弥补斋戒期间苦行僧式的生活，蟹肉节因此得名。现在呢，蟹肉节不光是俄罗斯的传统节日的，它也是斯拉夫国家共有的传统节日。每年蟹肉节的时间虽然不一样，但都是会选择冬末春初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来体现出一种共迎春天的含义。在上周，俄罗斯刚刚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蟹肉节活动。你好俄罗斯的两位节目主持人吴京和刘云也走上莫斯科街头，给我们带来了当地欢庆蟹肉节的盛况。好，一起了解一下。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上周俄罗斯人大规模的欢庆了蟹肉节， 这是俄罗斯人最喜爱的民间节日之一。品尝美味的薄饼，燃烧象征冬季的稻草人，街头的庆祝活动，玩冰滑梯必不可少。 顺便说一句，并不是只有俄罗斯人喜爱蟹肉节，在很多的欧洲国家也庆祝这个古老的斯拉夫节日。它意味着季节的更替和春天的到来，象征着富足的黄油和代表着太阳的热气腾腾的圆形薄饼，是这个节日的特定标志。传统上庆祝蟹肉节的活动在复活节前56天开始，从周一到周日庆祝7天，今年的蟹肉节活动在2月18日结束。 过去蟹肉节庆祝活动需要严格按照仪式进行，每一天都有特定的含义，周一被叫做迎节日，这一天人们迎接蟹肉节的到来，每家每户都烤制馅饼和各式馅料的薄饼，部分薄饼被带到街头供路人分享。周二是娱乐日，主要的娱乐活动在这一天开始，人们在街头载歌载舞，玩冰滑梯。蟹肉节周的第二天还被认为是最适合相亲的日子，如果相亲顺利的话，复活节后就可以立即举行婚礼。 周三和周四是蟹肉节周的中间部分，这两天谁也不会做家务，从早到晚娱乐和休息。周五是岳母日，女婿在家设宴邀请岳母及家人。周六则是新媳妇邀请丈夫的家人到家里来做客。蟹肉节周以宽恕日结束，在这一天，人们相互请求原谅自己在过去的一年中犯下的错误，以便安心进入大斋期。 虽然在现代的俄罗斯已不再遵循蟹肉节的很多旧规，但这一充满喜悦和爱的节日精神一直保持不变。蟹肉节最后一天，我们来到莫斯科马涅什广场参加了街头庆祝活动，有了切身的体会。在莫斯科共设立了25个蟹肉节庆祝活动场地，其中之一就设在毗邻红场的马涅什广场。我和吴云在俄罗斯生活了十几年了，但像今年这样人山人海的丰富多彩的蟹肉节活动以前没有见过。人们都是整个家庭前来，不论大人还是小孩都有感兴趣的东西。在这里不仅可以看热闹，还可以亲自参加各种传统的蟹肉节民间活动。小丑和艺人的表演格外精彩，在民间工匠大师班，任何人都可以学习制作陶器和铁器的基础知识，制作布偶，给玩具着色。 在人群中，我们看到了几个中国旅游团。今年俄罗斯蟹肉节的最后几天和中国的农历新年赶在了一起，很多中国同胞选择来俄罗斯过年。海燕女士来自武汉，她和父亲、老公和小女儿一起来到莫斯科的市中心。 啊，你们知不知道这一周是俄罗斯的蟹肉节？ 听说过，好像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送冬节，就是中国说的烤薄饼哦， 有点像咱们 啊，对，煎饼啊、哦。 还有，你更喜欢哪一种口味？ 这个都差不多，觉得都好吃，都挺好吃。 有甜的，有咸的，更喜欢 甜的， 甜的 啊，俄罗斯的甜食都好吃。 然后你们今天尝过了没？ 今天还没有。我们刚下来，今天还没有，今天刚出来。 新的一年里面也恭喜发财，出入平安， 谢谢， 阖家幸福， 谢谢你啊，也祝你们工作顺利，2018阖家幸福，天天开心。 与武汉相比，莫斯科现在非常寒冷，但是我们的新朋友似乎对此并不介意。海燕的父亲说，在这样的天气里更感觉到莫斯科空气的清新。 老爷子您贵姓？ 我姓白。 您初次来莫斯科吗？ 初次来莫斯科。 喜欢吗？ 很喜欢。 很喜欢。喜欢这的什么？ 对呀、很好啊，这个地方空气很好。 空气好。 啊。 那气候适应吗？ 气候好像我们都应该。 蟹肉节期间，莫斯科人和首都的客人们品尝到了170种按照世界各地民间配方制作的薄饼。475万人观看和参加了首都街头的节日庆祝活动，这一数字接近俄罗斯首都人口数量的一半。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在社交网站的个人网页上公布了这一数据。另外，我想补充一句， 能够亲眼看到这一节日盛况的人是很幸运的。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新春佳节过后新加坡出台的第一份政府公务报告，这是全民关注的政府预算报告。在新加坡，政府财政预算案呢是关系到每位百姓的生活细节，什么税费要升，什么税费要涨，大家都十分的关注。而通过这个新年度的2018年度财政预算案的结果显示呢，新加坡的消费税铁定是要增长了，因为要涨税这个事儿已经传了好几个月。那么通过报告显示呢，新加坡2018消费税将从 7% 增至 9%。不过新加坡是以低税著名的，即便是调至 9% 也是低于大部分的亚太国家。那么新加坡政府也表示呢，调高消费税将以渐进的方式来进行。在报告中还显示出买房的印花税将会上涨至 4%。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新加坡新传媒集团958城市频道的主播曾生莲就这个预算案给大家做介绍。那听过之后呢，你就可以感到为什么百姓对这份政府预算案如此的关注了。 新加坡财政部长王瑞杰在2月19号下午发表主题为共建更美好未来的2018财政年度政府预算案声明，强调新预算案是为新加坡未来十年的发展打下基础。这是全面的战略性财政政策，将为新加坡未来做好准备，也是实现国人期望和新加坡愿景的蓝图。2017财政年的实际政府财政盈余为 96.1 亿元，创下历史新高。未来十年趋势变化同时带来挑战和机遇。政府在2月19号宣布具前瞻性的预算案，从蓬勃经济、温馨团结的社会、宜居城市以及可持续的财政等四方面，为新加坡长远发展做好规划。财政部长王瑞杰说，这是全面的战略性财政政策，它将协助我们为新加坡未来做好准备，这也是让我们实现国人期望和新加坡愿景的蓝图。我国去年经济表现亮眼，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3.6%， 整体生产力增长达到 4.5%， 创下2010年以来的新高。2017财政年的实际政府财政盈余为 96.1 亿元，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1%， 创下历史新高，这也比去年预估的 19.1 亿元盈余高出了77亿元。为与国人共享经济增长果实，政府从盈余中拨款7亿元派发新加坡共享增长花红，年满21岁的国人可以根据收入获得100元到300元的红包。政府也会拨款50亿元设地铁基础设施基金，以及拨款20亿元津贴乐龄健保保费。坊间不久前热议政府今年会提高消费税，财政部长王瑞杰在2月19号宣布，政府计划在2021年到2025年期间将消费税率调高2个百分点，从 7% 增加到 9%。这预计给我国带来相当于 7% 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收入，也意味着政府不会在本届任期内调高消费税。就调高消费税确定日期，王瑞杰说将取决于经济开支增幅和税收情况。在跨境交易税收方面，政府将从2020年起对进口服务征收消费税，进口货品不受影响。谈到未来趋势变化，王瑞杰指出，新加坡未来十年将面对三个重大变化，一是经济重心转移到亚洲，二是科技变革，三是人口老龄化。这三大变化将带来诸多挑战，同时也会创造新契机，